行舟临秋川，画一对青兰，缱绻依然。天色沉靛蓝，我光似锦缎，追着流星白帆，是情满千卷难。渔舟起桅杆，鸳鸯凭轩栏，青色相伴。一夜青春，一双江幽蓝，一面江湖微步素罗衫，渔火点点聚散，爱乃生生牵的天尽晚，水烟飘飘烟斑。一夜青春，一双人依恋，一句言语心中太缓慢，渐颓垣，胭脂玉微淡，我执着竹卷伞，你衔白花团扇，浪儿摇曳满，夜垂云流缓，且饮且谈。一夜青春，一双江幽蓝，一夜青春，一双月对半，一帘青梦悠悠醉阑珊，一舟靠岸，岸前微声空枕，墨砚两成段，曲终了云已回。